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接下来的节目是社论。 社论 主持陈奕乾。 本地一本杂志偷拍了香港一个 OL 每一日翻工放工的情况，竟然发现原来他每一日翻工的时间是超过12粒钟，尤其是星期五就更加翻得夜。这位 OL 虽然是一个翻5个工作天的人，但是他每一日都工作到超晒时，加埋咁多日其实等于翻足7日。其实大部分香港的上班族都是在這樣的情况之下工作，只是咁啱得咁巧拍正這個 OL 而已。政府发言人得知此事后，立即促请有关部门作出应变措施去解决问题。影视署表示，近来冇乜 OL 电影，唔关我事。路政署表示， OL 唔系一条路，唔关我事。劳工署未有表示。多份报章杂志都就此事发表评论与文章。 多春雨日报社论指出， 其实香港好多 OL 都好靓噶啫。 四眼仔冇近视日报社论指出， 日日都要 OT， 香港啲 OL 真系惨啊！送4个英文字俾你哋个老细啦。No more delay！ 喇叭嘴日报社论指出， 地球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了，邪恶的人类，你们知不知道自己的罪行是什么呢？你们快点归依我啦！由于内容太过邪恶，所以我陈奕乾不再读下去了。香港 OL是香港劳工界最重要的一群，有他们在这里翻工都起码有些靓嘢睇下。我陈奕乾认为所有公司都应该要视这一班员工为公司最重要的财产。要一年365日都跟你打工的话，麻烦你去新界找些牛回来做事啦。中国人有句说话， OT 不紧要啊，你最近俾翻啲 OT 钱啊，大佬！各个部门都互相推卸责任，俗称卸膊。卸膊嘅原因好简单，就系因为翻政府工系唔使开 OT 嘅，咁唔关自己事，嗰啲人又点会理你哋呢？作为劳工阶层嘅香港市民，真系呜呼哀哉啦！陈奕乾金句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OL 痴。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太极灵芝七子特约，忌安放暑假。 又嚟到呢个暑假最有灵魂嘅电视节目啦！唔好俾佢停，摇滚嘅火焰竟已扑向你啦！嚟啦，快啲支持我哋地下音乐人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哋系忌安乐队，哎。忌安乐队的成员先啦，分别有我细佬贝斯手简约，吉他手阿波，还有鼓手大荣，而我就是你最支持的阿驹。我哋系忌安乐队。忌安放暑假嚟啦！首先第一个环节系读信，睇下呢位朋友会唔会系我哋忌安乐队其中一位好朋友。同样是来自 Band 坛中文的善立文阿炮哥先。有些人叫善立文呢做单立文的。错晒，那个字不是读单字，那个字读做善字，善立文。如果你不输啊，个善字是读单还是读善，你见到善立文就叫他做炮哥啦。咦，呢一封信唔系炮哥㗎喎，呢一封信系嚟自呢一位朋友，佢叫做Pauline。嘩，呢、這个时候仲有人叫做 Pauline 吓，你有冇听过一首歌叫做 Pauline 一走那天我决定扎边？唉，冇啊。Anyway， 睇下呢位 Pauline 有啲咩想问我哋忌安乐队先。哇哇，波林佢话佢买咗支汽水拎唔到个樽盖，唔知可以点做， 不知所谓，不知所谓。 你有机会同我哋忌安乐队通讯都唔讲音乐，你估香港有好多人可以同你讲到音乐啊？哎，不过我都试过买支汽水拎唔到个樽盖，咁我个貼士教大家，假如你买一支汽水又好，豉油好，又或者系蚝油都好，你拎唔到个樽盖就可以搵几条橡筋扎住个樽盖，然后就拎拎啊拎啊拎拎拎拎啊拎啊拎拎拎，咁佢就开到㗎啦。如果再开唔到，你攞落去便利店嗰度换个咪得咯。哎，好啦，喺呢一个时候，我哋去到另一个环节，忌安播靓歌。 我是才有动力。 今日我阿驹要揀俾大家嘅靓歌就系同样嚟自本地 band 坛嘅中坚分子，佢哋系本地嘅乐队，佢哋叫做秋红。介绍俾你，送俾你听过嘅有嚟 紧播出嚟穿入你耳仔嘅呢首歌叫做七点一啦。七点一啊，我自己非常之欣赏秋红同埋好支持佢哋，因为佢哋本身每一位成员都有自己嘅正职，平时你放咗工就係去旺角唱卡拉OK、行街 shopping、 游水晒太阳，但係佢哋一放工就去夹 band， 将自己份量攞嚟夹 band， 最鍾意夹 band，多謝你們夾 band。 又多一對有靈魂的樂隊出現在香港，所以我阿區都在這裡向主流樂壇作出挑戰，聽住啦，陳婉琪，我們地下音樂人一定會有出頭天的。 接住落嚟嘅节目系《通渠佬特约》游戏节目《太慢附庸》。 Hello， 又嚟到我哋由《通渠佬特约》嘅《太慢附庸》。今日喺电视机面前同大家一齐比赛嘅有陈先生。 Hello。睇睇你好，我好鍾意你嗰套僵尸仔啊，嗰套好睇啊。 我嗰套叫做 我有约录晒嘅僵尸仔。 我嗰套叫做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喎。唔係咩僵尸仔。 係呀係呀，嗰套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啊，我睇到你变咗僵尸喇喎，咁边个同你有约会啊？因为你是那隻僵尸，我和僵尸誰是我啊？ 不就是你咯。 啊，我咪加入埋我和僵尸有约会 啊。好啦，唔好讲咁多 啦。你约会到几时啊？ 太慢附庸开始啦，首先讲讲个玩法先啦。 唔使啦，唔使啦。咪就係其實問答題咋嘛，加啲音樂同你把聲玩嚟緊張咁咋嘛，係咪？即係咪可以開始玩啦。 好，開始。第一條一千蚊問題。 係係。 俗語有云啊。 係。 刘德华个刘字係邊個刘呢？ 是 A 刘以达的刘 B 楼梯的楼 C 流口水的楼 D 留低嘢的楼。 刘德华的楼咪刘德华的楼咯。 恭喜 啱啱啱啱咗 一千蚊啊。咁你可以揀五十五十，又或者打電話問觀眾㗎喎。 答咗仲揀。 OK， 咁你揀啦，你自己權利啦，你有冇所謂啦。好，下一條二千蚊嘅問題啊。萬里長城長又長，其實佢又有幾長啊？ 有冇得揀啊？ 睇下先。電腦壞咗喎。 我冇得揀啊。 冇得揀啊。 萬里長城有幾長？6400里。 你肯定？你是不是肯定？你是不是肯定？ 万里长城有几长啊？万里长城好长。 答错咗，答案 系6400里。 7300里㗎。 咁咪好长囉，咪答咗好长囉。7000几里都唔系好长啊？吓？吓？吓？哇，冇喎，万里长城咪好长囉。吓？ 好，我今次算你出问题囉，小心啲啊，唔该下次啊。 哎，真系啊，下一题。 好，当你啱啦。 系。 下一条系你讲嘅咩？我讲啊嘛。下一条，我讲嘅唔系你讲嘅。 下一条题， 我讲啊，我系主持人。 我你讲下一题，我讲下一条。 下一条， 下一题，下一条， 三千蚊题目， 唔使啦。 咩啊？ 我攞够啊，谂谂下，一二千蚊够。 你未过保险线、啊。 过咗咩啊？ 过咗你先可攞咗啲钱啊嘛，未过保险线你唔可以攞 钱啊。 咩唔使啫？ 唔系啊，唔使过啦。 要过啊！ 谂住走啊！ 玩埋呢条先， 唔得喂！ 三千蚊嘅题目啊！ 吓、 啊、 喂！ 太阳系有几大行星嘅？ 有冇得拣？ 睇下电脑先， 有冇？ 头先人上嗰啲贴图区 hang 咗机啊！ 咁啊， 冇得拣嘅。嗱、你动行星动行星啊！琴日听新闻咧，有个台就唔讲咩 行星啦、啊， 佢话九大行星 啊，咁得意啊！水星、地球、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同埋咩星 咧？而家你八粒星噶啦，已经吓， 搞个 get 仔先。哈小星，哈小星，九大行星， 错，太阳系而家只有九大行星。夏韶星唔系行星，佢系歌星 ，sorry 啊！ 咩啊？唔知讲乜大佬？ 玩完啦！ 真系唔知你讲咩喎？ 玩完啦！ 唔系讲 get 而家。 玩完。 唔系啊，唔知你讲乜嘢？你讲清楚。 太阳系只有八大行星，唔系九大行星。你头先话夏 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唔都系大行星咯？唔讲咗。 你头先话九，你仲话夏韶星、啊？ 咁你条问题咪几多行星啊嘛？ 咁你讲九个行星啊嘛？ 咁咪九个咯。 错咯，嬲去八大行星， 搞错啊！ 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你得到咧，我哋睇下奖金先，睇下电脑，总共十蚊嘅，恭喜晒你！ 好开心啊，十蚊。 好啦，咁啊系咁啦，喂，帮我讲埋呢句说话。 转头翻嚟有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十嘅，仲有啊，唔系嘛？几时播完啦、啊？呢、這个 我听听住你哋听， 好睇啊，有嘢。 大粒电视台今日的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拜拜拜拜。 压力太多，平一阵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食下软雪糕，揿下个 remote， 两个黑猫一对开声讲嘢。Jackson 和光仔讲嘅，你最靓。